Hello， 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今天我们再次的邀请到嘉宾集团的创办人总裁李文彬。Hello， 总裁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上次谈了很多有关于心脏的部分，那今天呢，要请总裁来跟我们谈一谈有关于肝脏。好，那我们知道在中医，肝被视为将军之官啊，它主要是在做疏泄啊，藏血。负责调节全身的气机，好维持血液的流畅，听起来真的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以前也常听您说啊，肝开窍于目嘛，好，同时呢肝又主精力，那所以一旦肝气阻塞啊，或者是肝血不足啊，有可能就会出现情绪抑郁、视力模糊、筋骨无力，甚至睡眠不安的这些症状。肝跟情绪也是很相关的，是情绪的出口，更是健康的根本啊。那我记得你以前曾经说过，如果大发脾气的话，好像会伤肝吼。 因为这个是怒着伤肝，生气，但是你生气有发泄出来，它也伤肝啊，骂出来就还好，它也是伤肝。但是假使说你怒气啊没有发泄出来，那个心脏气血一滞啊。就会造成心脏病。 正好在我这个学习的心理学里面，我们这个也是有研究到说，情绪对于脏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害怕惊恐会伤到肾脏相关，然后悲伤是跟肺脏相关，而生气怒火就跟肝脏相关。好，所以说身心啊这两个真的是连结在一起的。那在西医的角度里面啊，肝脏被视为我们体内最大的化工厂，因为它负责代谢养分啊，分解毒素啊，合成蛋白，甚至是储存能量。这个如果长期熬夜、饮食油腻、酗酒，或者处在高压的生活当中，那肝脏呢会累积脂肪变成脂肪肝，甚至有时候呢会走向肝硬化，最后演变成为肝癌。那个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哦，肝癌哈是我们台湾男性癌症死亡的前几名哎。那所以说在这种我们从中医啊或者是西医的角度来看的话，肝脏真的是超级重要的耶。很好奇的就是说，总裁当时你研发青玉木这个专门在护肝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就是已经看到说肝脏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你才会研发这一款的产品呢？ 我当初怎么会去研究青玉木，那是事实上是看到整个社会现在社会的这个现象，很多人都是造成肝病 ，A 肝啦、啊、B 肝啦、啊、C 肝啦、啊、肝硬化啦、啊、肝肿瘤啦、啊，甚至于最后就是肝癌嘛。 对。 让我看到西医没有药可以治， 是， 也是等于宣判死亡。 嗯嗯嗯。 那我就去研究，我当时的起心动念就是说，发了一个信念，就是我一定要研究说能治疗这个久病的肝病，所以我就去研究。研究的时候就是说，都从这个 A 肝、B 肝、C 肝去处理，后来是肝硬化，肝硬化处理，后来我发现了肝癌，然后那也就是说，这个研究的过程就是增增减减， 嗯， 减到最后就是做出了青玉木出来，是我们的青玉木出来以后，它的能量，我测了64项的这个项目，结果60项。都达到 plus 20、 嗯、 那个四项就是达到 plus 19。 您刚刚说到的增增减减是指配方内容的增减 ，OK。 配方研究的时候就是研究要增增减减，那中医讲究的是一个处方要必须要全程走死，你病根抓住了啊、哦，抓住了以后你下药的是全程走死，要分得清，分得开，那么你这个药吃下去才会好。那我就是根据精神哲学思考了以后呢，整个过程是增增减减，有的是不必要，有的是要再增加， 是 最后才创造出青玉木出来、哦。所以我们的青玉木第一点就是对 A 肝、B 肝、C 肝硬化，它是相当的有效。 嗯， 但是呢，未来是肝癌的问题。 嗯， 当初我们研究麒麟木是肝，但是没有去研究个肝癌的问题。 对， 后来我就是说想到，肝癌要如何处理，那我就再给它增加。所以我们就是又出了一种麒麟木透。 嗯， 那麒麟木透严重的病人来讲，麒麟木透虽然有效果，但是很缓慢。 嗯， 所以我要主攻的药，我就加倍量。加倍量，所以我就是叫做麒麟木透透，那个对肝癌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听起来就是麒麟木有三款，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款，维持平衡，在里面选择的这种自然植物的种类，而且还有它的比例成分，这种黄金比例是很重要的一环。 对， 因此才能够做出来说检查60项以上的哈豆数值高达20，那个山梨顾问的眼中啊，他说数值能够到达20，就是满分的这种波动值是一种神的境界啦。那所以说这是基础款的麒麟木，其实已经是相当好的一种平衡境界。然后您还有麒麟木特跟麒麟木特特，所以总共麒麟木就是有分这三款。 对，那普通一般你只有 A 肝 B 肝 C 肝，肝硬化这麒麟木就可以了。啊，假使严重的话，你就给他用麒麟木透。如果癌症肿瘤很严重的话，就要用麒麟木透透。 哦，那我听懂了，也就是说一般性初期性的肝硬化 A 肝 B 肝 C 肝就吃这种平衡款的最基础款的麒麟木就好了。但是如果他们这些症状是属于严重型的，就要吃麒麟木特。但是如果已经变成肝癌症状的，那就要用麒麟木特特来调理。我知道您有委托台北医学大学，他们透过动物实验证实到麒麟木真的能够降低肝纤维化，还有降低 GOT、GPT 跟 ALK 的指数。所以总裁，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好，麒麟木能够这个真正的有动物实验证实有这样子的效能。那所以说线上的这个朋友听到了，那很多时候的一般社会大众，有些人肝机能不太好，并不知道说自己真的肝脏有问题，通常呢就是觉得说情绪抑郁，容易疲劳，或者是视力下降自己的精力无力啊，这些那有可能都是跟肝机能有相关。所以您会建议说我刚刚讲的这些状况先去检查一下 GOT GPT 吗？ 对， 那如果检查出来数字异常但是还没有很严重，就赶快吃麒麟木去做调理咯。 基本上呢，中医讲了肝主疏泄，所以说以泄为补，你要补肝不是直接补肝，它肝要通利，让肝通利的时候它就是等于在肝了。 是， 所以说要补肝是以疏泄，疏通它的气血。 嗯， 所以说肝本身是疏泄嘛。 对。 那么肝呢，它是有管辖到我们眼睛的这个黑瞳嘛，这个是肝。但是我们眼睛最中间的还有一个瞳孔，那个呢是属肾。 这样子哦。所以难怪您常常说肝肾肝肾要一起来。那我们下一集来谈一谈肝肾哦。现在先一样，重点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肝脏。哇，这样听总裁讲的真的是受益良多。原来在中医里面对于这个五脏六腑啊各个器官它的相关联是研究的如此深入跟透彻，那真的一般人都不了解有病的话就是一直往这个症状上面去猛攻，而不懂得用疏解平衡的方法来调理。那像现代人很多人压力很大啦，熬夜嘛，或者是饮食这个失衡，甚至有时候为了交际应酬饮酒过量那都会让肝脏承受很大的代谢跟解毒方面的负担。那所以说如果还没有进入这种肝脏已经生病的发炎的状态的人，适合吃麒麟木吗？ 也适合。事实上麒麟木在我们现在的人的生活情绪各方面错综复杂，所以你麒麟木平时也可以当成保养，但是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就是说每天要吃3次，严重的话或者是要吃5次，饭后2个小时吃，中午饭前再吃，饭后再1个小时再吃，晚上也是一样。 这是严重的状况， 非常严重的状况，你这样子吃。 睡觉时再吃一次，这样的话呢，主攻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强， 嗯， 延绵不断的在攻。 是，那如果一般保养的只是知道说自己压力大啊，对了，长青春痘啦，好，那个睡不好啦，啊，这些只是保养的方式，要怎么吃呢？ 保养方式就是说，你一天吃一次或两天吃一次， 嗯， 都没有关系，纯粹保养或者三天吃一次。但是一次吃八粒就好，哎，这样去保养啊。它一方面是可以疏通，那一方面不会说造成它的药效太强。 是，那吃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 饭后吧。胆是从晚上11点到1点，肝的话哈、哦、1点到3点晚上。 那所以说保养重点就是说一天吃一次，然后白天早上吃。嗯就好了，还是要晚上睡觉前。 你没有办法在3更半夜起来吃吧？ 就是晚上休息的时候，然后让这个营养伴随着自己入眠是比较好的。 因为子时属胆嘛， 对， 丑时是属肝嘛，啊，其实肝胆是两兄弟嘛。 是， 东方之末，其手心，其脏肝。肝与胆相表里，肝是脏，胆是腑，这两个兄弟是不可分开的。我们的胆汁也是肝分解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个肝胆，你治疗肝胆也是治疗胆。 难怪这个名字叫做青玉木，因为肝属木嘛，木色青嘛，所以叫做青玉木。这个产品的名字 OK， 这样子我可以理解的是非常好，非常的妙。所以如果已经知道自己的生活压力很大，而且特别是有口臭，对不对？很多口臭都是肝火旺盛嘛，那就可以选择3天吃一次来进行这样子的保养跟调理。 肝火旺盛也是会口臭，但是最主要就是胃有湿热，再加上肝火旺盛，它就会口臭。口臭是因为是胃有积滞，积滞的时候它就没有正常运化， 是 又有湿热， 是， 所以才会造成口臭。你加上肝的话，那就是1公尺的距离讲话，你就会闻到那个口臭的闻。 哇 ，OK， 很严重的。 对，的确是有人口臭是非常严重，所以不是只有单纯肝的问题，原来跟胃也有相关。哎，总裁，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最近在推的这个肠道健康。那我们透过检测肠道菌，就可以发现到说，哇，有些人的肚子就是那个坏菌非常的多。那这些坏菌有些它就会产生那些毒气毒素，好，这个就是造成口腔有不好的这种异味口臭的一个主要来源嘛。 因为肠道啊，它也是这个等于是人体吃下去的东西，经过营养吸收以后的废弃物是要从肠道排出去嘛，所以精液水性的东西就会从尿道排出嘛。 嗯， 肾脏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肾功能好，它就这个排泄也好，就会很正常。肾脏好，膀胱就有力量， 是 啊，有力量的时候不会常常去频尿啊。那你肾好的话，再去管制到管辖到我们的意志力吧。 对， 因为肾主水，肾水能供给这个我们的脑部的这一些营养。那你肾水不足的话，就会脑力记忆力会退化，慢慢的有的不幸气脉阻塞的话，就会产生老人痴呆症。 所以我们已经渐渐的进入下一集要讲的主题了，不过我们现在先暂时停一下，下一集我们再来讲更清楚一点。那刚刚讲到说肠道菌的失衡，这个会引起肠道里面有很多的坏菌在里面啊，然后就会引起口臭。那就我所知道的就是说，我们肠道菌之所以会坏，有一大部分是因为胆汁没有办法正常的分泌。那胆汁没有办法分泌，您刚刚说到就是跟肝脏相关，所以这个是完全都是相关联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在推肠道菌相检测，并且呢提供优生菌。那所以总裁，你会不会建议说，哎，在调理肝脏的同时，其实肠道菌也应该要进行调理，多服用优生菌？ 这个肠道是非常重要，一般人都不了解。坏菌的话，你就会产生便秘，便呢会很恶臭，这个就是坏菌很多啊，益菌少的时候的现象。便秘那就会积滞嘛，积滞就会积到什么，直接就是一直积回到胃嘛，啊，胃就会造成消化不良啊，啊，会胀气，会堵住，啊，也是会产生这个湿热，造成口臭。 那你会不会建议，就是说在吃青玉木调理肝脏机能的时候，也要照顾一下肠道菌？ 这都是必然的吧。 嗯。 因为这个以五行来讲，大肠与肺、是相表里，它是属西方之金啊，金会克木。 嗯， 你大肠有问题，湿热一上来就会它去扣到肝脏， 嗯， 它会连带肝脏也会引起肝脏的问题。 是在我们公司的陈伟汉博士，他就 有在讲到说，要让肠道里面这一些好菌住得下来，坏菌被抑制的，就是要有良好的肠道环境。讲到这个环境，其实肝脏健不健康真的是会决定了肠道环境，因为一个逻辑嘛，你肝脏健康，你的胆汁有办法顺利的分泌，那胆汁就是消化这个酵素是很重要的，那食物能够被完整的消化，才不会在肚子里面啊发酵长菌等等。所以呢，在中医的调理身体，似乎都是在改变整体身体里面的环境，优化整个身体里面的环境，可以这样子理解吗？ 没有错，可以这么说。因为以中医的中草药来讲，它是在调和整个五脏六腑的阴阳。其实你在治疗某一方面的病的话，你还要考虑其他的方面。 嗯， 我们比如说啊，肺，有肺奇怪的这个肺腺癌，比如我自己在九年前我就有患了肺腺癌，但是我就一想到这个青柠檬应该可以配合这个清除丸，结果一检测下去是有效。那么我吃了30天，吃了一个月而已，这个肺腺癌就好了。这个就是相互的关系，金克木嘛。 嗯， 金舒丸是专门治疗胆结石，血液混浊度，它都可以让血液清澈，不会有造成阻塞的现象。两种配合起来，它就能把肺腺癌把它处理掉了。 总归来说，改变身体里面的整体环境，重新获得健康的根本，不管五脏六腑哪一个地方，中医主讲的就是调和跟平衡。好，那选择用天然草本的成分，是因为它安全性很高嘛，所以作为日常作为来比如说护肝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中药跟西药讲起来，安全性当然是中药安全，因为西药都有毒，每一种药治疗肝脏坏了肾脏，或者是好了胃它就坏了肝。这个中医讲的是说阴阳的调和，因为中草药是属于天然的东西，生长在地球的东西，人也是生长在这个地球，所以以地球的自然的植物采用它，跟我们的身体产生共鸣，那产生共鸣共振现象，共鸣的越高它的能量就越高嘛。 嗯， 所以它对于身体的这个帮助就越高，是这样。 原来这背后藏着这么大的一种整体性的平衡的智慧，而且运用大自然的力量，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它自己的健康机能。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没有真正任何药物可以直接治好任何疾病，但是透过这些花草精华让身体的环境变好，所以身体把自己治疗好。那再请教总裁，曾经听您说要配合五行中宫菌，如果在吃青玉木的时候配合五行中宫菌，这个是什么道理？ 脾胃属土，肝属木，肝要做肾水来滋养嘛。 对， 肾水出肝的就会壮。木的根在哪里？ 在土里。 在土里啊，它不靠土的话，它也活不了。 哦，所以胃不好就会影响肝呐。 对，所以你要治疗肝的时候，要疏通我们的整个的 脾胃、 脾胃湿气跟大小肠的能量， 是 要把它调和起来以后，对肝脏有一种可能它的效果。我根据我自己研究结果呢，它可能加强了1/3以上的力量出来。 所以，那五行中宫菌它的效能究竟是什么？它主要是在调理脾胃的功能吗？ 它主要是通气 哦， 也有养脾补胃，这都是属于中阳之土啊。 是 调理胃，你就等于要补脾，你补脾呢，就是等于是补胃，它的整个有通气的作用，能将这个脾胃的湿气打通，让它通畅，大肠小肠也是让它通畅，所以呢，它加强这个清阴补的这个效果出来。 OK， 那像您刚刚讲到的，是说胃部消化不良造成口臭的人，那是要吃五行中宫菌吗？ 五行中宫菌会。 五行中宫菌它是就是您刚刚说在疏通胃气嘛， 对， 然后在补脾脏嘛， 对。 那像有些人湿疹问题非常的严重， 其实也是因为跟胃湿气无法排解相关。那这个是要用五行中工具吗？ 不一定，你这个东西湿气的东西哈，可能要用利湿啊，或甚至的这个其他药。那你说它火气大，那个五行中工具它本身就是说只是调气通气作用， 所以它是属于性质温和的。还是比较属于热性的，还是说比较属于凉性的，它是属于哪一种呢？ 它属于比较属于阳性，通气的东西属于阳性。 OK， 哎呀，你说假使说火气大，你可以就可以配合九天降火露。 嗯嗯嗯。 哦，九天降火露配合吃下去，气一通，火一降，它就马上过头解开了。 所以阳性也同等于就是比较温热的。 对。 OK。所以如果是火气大就不能吃咯， 但吃这个五行中工菌是比较容易造成火气大， 所以如果说舌苔偏白的这种就可以，如果舌苔是黄的就是属于燥的就不可以。 那个黄的话，你中央的部分是属于脾胃吧？ 嗯， 中央的部分是黄的，你就知道它的胃它是有肉，那你就不能吃肉的东西。那就是说你有时候火气很大的话，你可以使用这个银齿通，跟银齿通配合吃的话，降火泻火的力量会加倍。 那所以说看起来就是依照您所提到的中医理论，木要有中宫脾胃来支持才能够生化无碍。好，那青玉木单独的话它可以疏通我们的肝气，那如果脾胃气血不和的话就会造成肝木无法被滋养嘛，所以就要配合五行中宫菌来调和整个脾胃，帮助运化顺畅，然后这样子肝木就可以得到正常的生发啦，气血就会畅通。这样 因为这个东西都讲其实都是相互关系的啦，你假使说肝功能不足，肝脏虚弱，你或许你就是要补肾，这中医讲的吸收补其母嘛， 是， 因为肾是水，水生木，肾是肝的妈妈，你肝虚，你就要补肾，有妈妈有奶了，就是说给孩子吃，孩子就会长大。 OK， 这样听了之后真的是中医这个、古老的智慧啊是很了不起的，这个都不能够单独单点的看一个问题，而是要看它的前因后果，原来五脏六腑全部都是相关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医的调理这么的强调平衡，跟我们嘉宾集团三十几年来所强调的能量医学完全是相吻合的。我们强调就是要让身体恢复平衡，让身体开始治疗自己，所以并不是我们任何的营养品或者是我们的水直接治好任何的疾病，都不是，只是让我们的身体呢找回自己的平衡，所以身体能够疗愈自己。那非常感谢总裁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好，那我们知道了养肝如养命啊，肝好人生是彩色的，肝坏呢人生是黑白的，所以从今天起我们要善待自己的肝。然后呢我们下一集要来谈一谈有关于水木状。好，那各位知道了水跟木嘛，就是要谈到有关于肾脏跟肝脏，所以刚刚总裁呢其实在这一集也透露了好多相关这方面的资讯咯。那我们期待下一次，谢谢总裁。 谢谢。